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9章。人子，你讲预言公斥哥格说，户主上主这样说，莫舍克和突巴尔的最高领袖哥格，看，我要攻击你，我要引诱你，挟持你，使你从极北之地上来，领你到以色列的山上，在那里我要打掉你左手上的弓，打落你右手上的箭。你和你所有的军队以及同你联合的众民都要丧亡在以色列的山上。我要使你成为各种猛禽和野兽的食物，你要丧亡在原野之上，这原是我亲口说的，物主上主的断语。我要使火降到马格哥和那些安居在群岛的人们身上，如此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我也要在我的百姓以色列中间显扬我的圣名，再不让我的名受到亵渎，如此一民便承认我是上主，是以色列的圣者。看，我所说的那一天已经来近，必要实现，物主上主的断语。那时住在以色列各城的人必要出来，点火焚烧武器，有大小盾牌、弓箭、枪和矛，他们将用来烧火7年之久。他们不必到田间拾柴，也不必到林中伐木，因为有武器可做柴烧。他们还要抢夺那些抢夺过他们的人，劫掠那些劫掠过他们的人，物主上主的断语。在那一天，我要在以色列把一出名的地方，即死海以东阿巴林山谷，给哥格做坟地。这山谷使过路的人止步，哥格和他的一切军队要埋在那里，因此人叫那地方为哥格群众谷。以色列家族埋葬他们，为清除此地要费时7个月。那地方的全体百姓都要埋葬他们，待我显示光荣的日子，为他们也有光荣，物主上主的断语。他们还要派定一些人不断巡逻那地，寻找在那地方遗留下的尸体，为清除那地。7个月之后，他们仍继续寻找。过路的人经过那地的时候，若发现一个人的骨骸，就在他旁边放一个记号，等待埋葬的人将他埋葬在哥格群众谷。那里有一座城，要叫哈摩纳。他们就这样清除了那地。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人子，你要向各种飞鸟、各种野兽说，你们应集合前来，从四方来参加我给你们在以色列山上所准备的隆重祭坛。你们要吃肉饮血，你们要吃将士的肉饮各地王侯的血，还有山羊、绵羊、公山羊、牛犊，都是巴商的肥畜。你们要在我给你们准备的祭餐中吃肉，吃到饱，饮血饮到醉。你们在我的宴席上要饱食马肉、战马、将士和所有军人的肉，物主上主的断语。我要在义民中显示我的光荣，万民要看见我所施行的惩罚，看见是我举手打击了他们。从那天起，以色列家族必要承认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。义民也要知道以色列家族充军是为了他们的罪恶，因为他们违背了我，我虽掩面不顾他们，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，全都丧身刀下。 我按他们的罪过和恶行对待了他们，掩面不看他们。为此，物主善主这样说：现今我要转变雅各伯的命运，连续以色列家族，为我的圣名而大发妒火。当他们安居在自己的地狱中，没有人来惊扰时，他们将忘记自己的耻辱和违背我所犯的一切抗命之罪。当我从各民族中把他们领回，从他们敌人的地方聚集他们，在众义民眼前，在他们身上显圣时，他们必承认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。因为我将他们放逐于义民之中以后，又把他们聚集到自己的地方，一个也没有留在义民中。我不再掩面不看他们，因为我将我的神已倾注于以色列家族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